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啦！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而家香港呢个困局， 自动议。如果各位， 出嚟揾人，出嚟啊！出嚟啊！ 出嚟！ 表决啦！ 出嚟！ 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一模一样嘅？ 讲嚟讲嚟，我又开会嘅时候，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大家好，我是玉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唔要运作落去？要靠大家支持。玉敏喺度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哋嘅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等全世界各地嘅华人都睇到我哋嘅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 咦？為什麼我經常都在 YouTube 錯過了 MyRadio 的直播節目呢？我明明已經訂閱了 YouTube MyRadio 的頻道了。 梗係啦，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本節目內容僅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再来到资深主义，今天我就想教大家开虾，教大家煮一味蒜头牛油黄金虾。 首先呢，就加入我们的主角虾啦，我们就将须剪了它先，将须和脚然后呢，我们就在它的背脊上将它的壳剪开，剪到去尾，我之前咧唔识咧，我竟然系喺呢一度去劏喎，当然唔系啦。咁咧佢个肠咧好污糟嘅肠咧就喺度嘅，咁我通常就会用把刀戒一戒佢个背脊，开虾真系好容易，非常容易。咁咧？一解开咗之后呢，见唔见到呢？呢条好污糟嘅肠就会出现㗎喇。咁我就会用牙签将佢污糟嘅嘢挑晒出嚟。咁呢就可以将佢挑起㗎喇。 很多人都很抗拒不喜欢挑唱，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环节来的。咁有阵时睇下后面有冇清干净啦，尽量啦。呢、这个仲有少少，好啦。咁基本上呢一度咧就挑咗肠啦。咁而我哋点样开虾咧？我就会攞一把菜刀。直接在这个位置就压下去，中间压下去，这样就可以开很漂亮的虾的了。我们再烫开一下，咁就可以开到好靓嘅虾。咁就成功开第一隻㗎啦。大家睇下先。慢，唔使十分钟，六七分钟啦，咁就开晒六只虾啦， 哦，扫晒落嚟添， 咁就好靓啊，开晒六只，咁我而家咧就教大家点样整嗰个香蒜牛油椒盐汁，咁就可以铺上去，我哋就可以焗噶啦。嘅酱汁咧就有牛油，首先切一小嚿，然后咧就摆喺微波炉度叮溶佢。然后我们有椒盐粉，有蒜头，其实份量就很随意的，因为看看大家呢是想铺几多落这些虾的背脊上面。我们现在开始呢就是将所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就铺上去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将啲蒜头牛油咧就铺上虾度啦。现在我就准备将个焗炉预热到210度，然后就将啲虾摆入去，大概焗12分钟。 收咗工，简简单单又一餐啊！我而家食先啦，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呢一个 video。如果你系中意我今日煮啲味餸，希望你能够 subscribe、share and like， 讲传俾你嘅朋友。下次我哋再见面啦 ，thank you。 想三五知己，良朋共聚吗？咁就唔好错过嚟临印地安小酒坊。印地安小酒坊现已重新开幕啦，内有各式小菜、台式怀旧小吃、烧烤类和各类酒水饮品。地址：圣盖博士633 South 圣基标波罗华，门牌105号，欢迎旧与新知来临。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总店圣基标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伟联律师事务所征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10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ead 626-782-7738。 知法辦法嚇嗱，今日我哋又翻翻嚟錄影廠啊，司徒先， 啊， 又係你， 又係 我。嗱，今日唔同咗啊，真係因為多咗好多嘢啊，呢排好忙係嘛？ 呢排好忙， 啲文件多到， 因為呢排好多人收咗 case， 接咗即係又富有啦， 之類之類咁啊，富有咁樣。 我哋度嚟度去都度唔到個鏡頭，點樣會影唔到你啲文件咁樣啊？冇計啦， 冇辦法，文件太多。 因為我哋係唔想鋪咁大，因為唔想羊毛出盡。 唔係，其實你見到鏡頭，我哋已經搬開咗兩三棟走㗎啦。 我哋希望將啲成本咧縮細，所以 即係資源繼續增加咁樣。 咁咪就可以回饋翻俾啲客人。 嗱，講到回饋啦， 嗯， 我知道你係做律師做咗好耐，但係其實你 冇耐啫嘛，十二年咯， 12年真係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啦？嗱，但係做律師之前咧，其實你都做過好多回饋社會嘅嘢。當然而家都當然而家都好多啦， 係做緊律師做噶， 做緊律師做嘅。 係喎，嗰個組織，如果你唔係律師，佢學唔係佢都可以俾你義工，但主要係律師㗎。 你嗰陣時做緊個義工係去到海外甚至東南㗎，做啲人道救援嘅嘢，人道救援，即係人道救佢哋出苦海係咪？ 係，佢哋係人口販賣嘅 victims 叫咩？嘅受害者。 受害者 嚇。我哋係做專係針對人口販賣嘅 case 嘅，咁樣，咁啊有一啲經歷咯。 咁其實你嗰陣時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即係我據我所知，人口販賣啦， 嗯、 通常我哋睇嗰啲荷里活電影啊，或者睇嗰啲劇集，都係販賣咗嗰啲婦女過嚟、 嗯、 黑市做啲非法勾當啊、色情啊等等。 有呢個其中一部分。 但係據你所知，其實人口販賣仲有嗰啲叫做同恐怖襲擊有關係咪？係即係嗰啲叫做訓練嗰啲細路仔做嗰啲地下軍隊啊， 童工啦，同埋童兵啦，係咪叫 child labor 同埋 child soldier？ 嗯， 同埋 prostitution 即係未成年嘅即係色情工作者咯。 係 男女都有個小朋友都有，即係嗰啲男童都有噶。 嗯， 係好可憐噶。即係我哋就係譬如我哋都係律師嘅，但每一個律師嘅崗位唔同。但我咧發覺我去到個崗位，我都有少少重要性，就係、是、我會幫你申請一個叫 U visa 嘅。即係一個受害者咯 ，U 嘅 visa 就係可以話係好人道救援嘅。如果你嘅證據充足咧，就是、證據要包括檢控官啦，同埋警察啦，同埋成個即係喺警方嚟嘅證據咯。咁當時我哋去到嗰、那個第三個國家，譬如泰國咁樣，咁佢哋我哋係要呢度嘅 FBI 聯合嗰邊嘅檢控，係佢哋係負責係捉嗰啲人口販賣嘅罪犯。咁我哋啲律師能夠做乜做乜，就整紙張打發過我係幾重要嗰陣，因為我係識得幫佢哋申請 U 個 visa， 咁亦都希望緊急令到佢哋有一個緊急嘅 visa 咧，令到佢即刻離開，先入咗嚟度先，咁然後喺呢度再轉身份嘅。 哦，即係呢個 U visa 其實你係喺海外已經幫佢哋申請，係 已經申請咗，已經填曬表，全部整曬，咁一份份送去美國領事館，但係會緊急將佢有一個好緊急嘅某一啲 visa 咁領到，譬如佢可以安佢做 X visa 或者 Y visa 後面括弧有啲嘢嘅，就話呢個人即刻要走啦，即日就可以走啦，佢唔能夠留喺度多過一日，因為從人口販賣拯救出去嘅人全部都有生命危險，我哋其實我哋都有少少危險㗎，即係佢軍隊有當時其實有檢控官啦，有軍隊啦，有僱傭兵啊嗰啲咯，因為嗰啲人係黑社會係有軍火㗎嘛，佢哋如果佢同你死過咁。咁你哋都係有少少危險性嘅。 咁嗰個實質嘅經歷就係、是，即係你深入去一個嚇、啊、叫做地下軍嘅軍營。 嗰度唔係嗰啲咩曼谷嗰啲啦，係好村落，仲要去坐車落去噶，唔、嗯、知南部定乜西部，總之唔係曼谷咯。 咁你點樣會有嗰啲資訊嘅？即係你係跟嗰個組織？ 組織啊！我哋美國有一個叫 IMJ 嘅組織 ，International Mission of Justice， 係由一個比較長輩啲嘅辦律師發起嘅，咁就越嚟越多人加入咯。非律師都可以，就可能幫手其他義工，但主要當初係只係接受律師嘅啫。後屘而家好似又唔係律師都參加得嘅，可以上網揾下叫 International Mission of Justice 咁樣，就係佢係主要係做一個非常針對人口販賣，非常針對，但係都有其他嘅法律嘅援助咁樣。 OK， 咁通常都係東南亞國家。 係啊。我哋、那個 中國有冇咧？ 中國暫時冇人去咁樣去。中國都你唔可以話中國冇、 啊， 但係真係對比嚟講，真冇咁多。因為佢哋根據一啲嗱，我哋個資料喺邊度嚟咧？雖然冇明文話俾冇人話俾聽喺邊度嚟，但我知道一定係從 FBI 同埋 CIA 過嚟嘅， 一 定 係 有啲咁樣係啲情報，我先會發覺啊，可唔可以俾佢做一啲救援工作咧？咁樣佢核准嘅，因為有危險性噶嘛。咁我哋係公民嚟噶，美國公民，佢要保障我哋。生命唔好受到危險啊嘛，咁而且我哋全部律師啊嘛，咁可能會告政府啊，咁佢要每一次出，佢唔係好多呢啲 mission， 但係美國本土就有，美國本土我哋都有人口販賣咗嚟做嘅婦女或者兒童，我哋都可以拯救啊，做拯救工作都可以。 嗱、嗯，我哋 都開過一個 clinic 嘅。你講到美國啦，我哋一陣間先講美國呢邊嚇。咁你我想講翻你上次，你上次係 好多年啦， 真係你自己親身跟住嗰個組織， 係啊， 深入苦穴。入到嗰條村莊 嚇， 咁、因為你都需要人道救援，你真係要救佢出嚟。 其實我唔知係苦月，但後屘有啲人同翻我講咧，因為後屘我識得一個白人，佢係 Gangster Counselor， 佢以前係 Gangster， 佢係墨人嚟嘅，即係墨西哥人。但後屘咧，佢就同我講，其實你做呢嘢係好危險嘅，因為嗰時我哋喺本地開咗， 係啊，係好危險㗎。 佢話好危險，喂，你點知請救護你後面嗰班係咩人啊？你應該係有一個警察陪住，係咩？喺本地翻咗嗰時咧，去到其實你唔覺得危險，但後屘回想咧，其實係危險㗎。因為你唔知道嗰個人口販賣得嗰啲人全部都係好大嘅嗰啲 mafia 嚟噶嘛，可以講係 mafia 啦。 同埋仲有佢哋放咗好多資源去訓練呢一啲咁細路仔啊咁樣啊， 係啊。咁嗰啲女仔係搖錢樹嚟噶嘛？ 係。 最細最細個嘅child prostitute 叫做係做乜嘅 妓女。 妓女。 即係初妓。 我見過係未夠六歲，我唔知點。我真係唔明，即係當其時我哋全部人嘅經歷就係真係會喊，每日其實都喊嘅，每日都喊嘅。係。即係你會覺得。寧願佢死咗咯，即係我哋會覺得寧願佢死咗， 即係生不如死嘅真係。 係啊，咁有啲譬如 child soldier， 佢哋幾歲就識殺人嘅，以不同嘅形式殺人佢都識，好殘忍嘅方法殺人佢都識。但係佢哋，你問佢哋知唔知做乜？佢哋其實冇人工添，佢哋就係食飯嘅啫。嗰啲妓女係冇人工噶，係食飯噶。 嗱，咁我想問下你啦，咁佢哋嚇你話 父母將佢賣咗出去， 你話嗰啲初妓或者係嗰啲或者係嗰啲僱傭兵啦嚇，佢哋都係細路仔嚟。你用 U visa 幫救咗出佢哋出嚟，嚟咗美國，跟住嗰啲咁樣嘅 我哋就會幫佢揾， 跟住點做？ 社工講就會幫佢揾foster family 領養， 都 或者暫寄或者領養，都中意有人養。但係呢啲兒童嘅特別嘅，因為嗰啲父母領養翻，驚佢哋領養下唔可以俾佢做受二度傷害，即係佢哋已經係一。當然已經被人遺棄咗啦，賣咗啦，咁啦。 即係另一個審批。 即係有啲人都鄉下窮到我買咗細路仔，其實講真，佢整殘廢你都冇辦法。我哋都接過，有見過呢啲細路仔嘅，佢哋做過做乞兒啊，反正我哋都會揾幫佢積極去揾收養家庭。咁嗰啲家庭會受到好特別嘅訓練，我聽嗰啲社工講，同埋佢哋都會面對好多嘅心理考驗，同埋可能佢哋會集體俾政府養一輪先咯，即係可能佢哋有啲機構啊收，即係令到佢哋 資源團體啊，或者 係令到佢哋入邊能夠更加適應一啲先咯，同埋因為 領養父母是很難做的，當時你面對這樣的背景的時候，你怎樣跟他，即你怎樣家訪，日日家訪他又不行，那父母如果養又不養，就好像養隻狗仔一樣，那你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就是考慮的情況是多很多，有些不一定來美國，有些可能去到歐洲其他國家，但主要是來美國的，主要是來美國的， 即係 even FBI 你哋救出嚟嘅都未必嚟美國嘅， 唔可以唔嚟美國噶，可能有我哋聯絡咗寄養家庭，佢哋就譬如有啲歐洲家庭佢願意嘅，咁就佢哋政府負責咯。 嗯， 但大部分係嚟咗嚟美國嘅，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 O K， 嗱咁啊，轉一轉個鏡頭嚟翻美國呢度啦。 嗯， 我哋成日睇睇嗰啲新聞片咧， 嗯， 就講話喂，譬如話大陸又好，越南又好，咁啲貨櫃運咗好多人蛇入嚟，咁、然後嗰啲人蛇咧。有某些情況呢，如果他們出庭指證個蛇頭，那他們都可以用這個 U visa， 可以絕對可以，但問題是你蛇到怎樣，他要看案情咯。還有我們以前在這裡有幾個、律師就開了一個 clinic， 我們叫 clinic 的，那就做廣告，用粵文韓文去做廣告，那真的有婦女來的、 嗯、 那他們就說當初他們用旅遊簽證來，就說想著譬如跟他結婚怎樣才來困住他一間房接客，咁呢個都又已經 呢個算係人口販賣喎。 當然啦，佢嚟到係旅遊紙，咁亦都有俾錢佢俾，但係啲咩錢咧都係揾住佢俾逼強逼接客啦。咁啊啲講真，你連講真衰啲，一個月有幾日佢都要你接噶。佢點樣到當其時佢睇落室有啲咩，我哋都見到，即係我哋都有揾，有呢個支援團體一定有幾個人，醫生、律師同埋某一啲執法部門。但問題咧，我後屘識咗個經常嘅 counsel 先講啦，哇，其實你哋係好危險噶。呢啲人唔夠喎，根本，因為佢哋會知道你哋啲律師喺邊度翻工，你哋本身律師樓喺邊度。直情有啲人可能跟到你住處，其實唔係咁好嘅。你應該係真係揾聯絡當地警察，多啲人喺嗰度，咁你先做啊。咁後屘係唔係因為呢樣嘢，係因為大家真係太忙，個經費又唔係咁足夠，咁就冇開。其實我以後諗住又再開翻嘅，即係而家我、即係可能我已經完成咗我站啦，我唔使供養仔女嗰啲，我哋會再第一次失敗經驗，係會再開多一間咯。嗰時我哋幫咗兩個人嘅，佢哋係點樣咧？即係我唔敢講啦，即係佢哋都會去咗販賣啲比較有錢嘅地區，譬如 Newport Beach 呢啲、真係販賣咗嗰度做妓女， 做奴隸啊， 真係 做星奴啊， 真係嘅，即係嗰啲係成年婦女咧，後生女廿幾歲，但係有啲咧係細路女都會咁樣做噶，即係嗰啲戀童癖嗰啲。咁我當時做咗兩個，成功申請咗 U 分，一次成功噶，因為你一定要 base on 所有嘅檢控啦、police report 啦，同埋佢哋做過啲咩，咁 base on 呢樣嘢，佢已經即係可以轉噶啦，佢已經人喺呢度啦。 嗱，你頭先咁講咧，即係成件事。 嗯， 起碼有三個角色啦、 啊， 一個就是受害者被販賣的、 嗯、 一個就是販賣他的人、 嗯、 另外一個就是買他的人啦， 係啊， 咁啊即係呢個顧客啦， 買他的人都會受都會 潛同樣嚟。係，我想問就是、受害者拿咗 U visa 入咗嚟啦，即係喺呢度啦，咁啊咁另外那兩個角色的人佢哋嘅下場係點啊 ？OK， 我聽過呢啲泰國的警察同埋我哋嘅呢邊 FBI 就唔會出面嘅，但係佢哋都係安排好曬個當其時佢哋嗰個。檢控官亦檢控官係律師嚟噶嘛、 啊？ 就算泰國檢控官都係律師嚟噶嘛？咁佢都會有聯繫嘅。咁跟住佢就話，佢通常就要交俾警方或者軍隊去將佢哋即係定罪啊、坐監啊，甚至死刑咯。睇下佢個情況去到邊度咯。原來泰國係應該有死刑嘅，有冇？ 又好易死添， 有死刑， 好易死添。 因為佢費事 運毒，唔知過咗幾多個 kilo 就死了。 佢呢個佢覺得係運僅此運毒啊，同運毒一樣。佢哋有機會係變死刑嘅、 嗯， 因為佢哋好多時咧入邊做販賣口係做埋毒噶。咁啊，乘機去一次處決埋都有嘅，但捉到先算啦。佢覺得唔係容易捉噶，因為佢哋自己都有軍隊噶嘛，佢哋有軍隊嘅大佬，你去捉佢，你都未必會打得贏佢噶。 即係可能打曬龍通噶啦，裏邊已經嚇。 咁當然，佢嗰邊警察都好咩？就佢警察部門有太多嘅 corruption， 係， 亦都令到佢檢控工作好難咯。即係都有，就算幾黑暗地方都有心人，但係真係好難咗。 咁 而美國呢邊容易做啲啊？ 買佢嗰個咧？買佢嗰個， 買佢有罪㗎， 有罪， 買佢有罪㗎，即係咁。譬如佢德國人買乜德國嗰邊檢控咯，咁唔關我哋事啊。但如果你譬如呢部有錢，佢咪 Newport Beach 嗰啲咁樣，就真係檢控㗎，真係檢控要坐監㗎，真係要啊。你係因為 喺個罪名係乜嘢咧？佢個角色唔係販賣人口啊，佢係買家啊。 如果我用我個法律常識嚟咧。啊，當然係 conspiracy 啦，肯定係啦。 即係串謀。 咁而家有 solicitation 咧 ，attempt 啦，全部三個會中曬先啦。第二樣嘢，即係我都好熟刑事法，不過唔 practice 刑事好容易啊。呢三個中曬之餘，佢應該係犯咗某一啲就係、是，譬如禁固啦、非法禁固啦、false imprisonment 咯，呢種咯。 Let's say 佢唔係細路，嗱我舉個例，佢可能係成年咁。 唔係成年都 細路就仲大鑊啦。 成年都 false imprisonment 㗎，你令到佢冇 way out 㗎，咁佢已經係一個 false imprisonment 咯、非法禁固咯、刑事罪有好多，仲有好多其他 penal code 咯，應該咁樣咯。同埋充公嗰啲財產咯， 充公財 產。美國都會有個 restitution 嘛、哦，即係佢財產唔夠賠俾啲 victim 嘛，賠翻啊要。 哦。 我最近先幫人哋，例如我講翻減曬，減咗個，即係佢。佢真係 佢賺曬萬人，佢就買人口啦。 唔係佢係呃卡數，跟住佢就坐完監之後，佢將 restitution 要賠翻俾銀行，賠係本來500萬談判到60幾萬，再嚟到我度60幾萬談判到20萬。 碌卡唔還要坐監嘅咩？ 唔係欺詐。 欺詐 OK。 佢欺詐 Bank of America 嘅 system， 佢將人哋啲錢碌咗係唔係去咗銀行，去咗佢度。 偷哦，佢偷佢 偷 BOA 嘅 identity 嚇，唔係話碌卡，你喺碌卡呢啲小兒科啦，即係佢係。即係佢直情係偷咗美國銀行嘅錢500幾萬，600萬，咁咯，佢要賠翻俾佢咯。 好 啦， 好啦。 咁你話嗰啲人口販賣更要賠幾多俾 victim 嘅親屬啫？ 呢個就法庭 到 啊。 我相信有啲人已經被死刑咗啦，已經。咁嗰啲人其實值得死刑，我覺得真係值得死刑啊！你連你知唔知個罪仲罪惡過謀殺？真係嘛？仲罪惡過謀殺？謀殺你如果除咗一級謀殺，一級謀殺就係 premeditation 同 deliberation。之外，你所有都可以降為 你 殺。 你講話重罪惡嘅謀殺係以判、 這個、 以判刑嘅 standpoint 嚟睇， 係判刑 standpoint， 佢仲嚴重過，因為佢 intention 一切嘢。如果你係特登，譬如我可唔可以問你啦 ，law student， 你認為欺詐嘅罪名會嚴重啲咧，定係殺人咧？唔講一級謀殺，就咁殺啫。 殺人 錯 欺詐， 欺詐，因為你一級你殺人，如果唔係一級咧，你可以話係誤殺或者我老婆就勾佬咁嗰啲 hot blood。murder 嗰啲變成 manslaughter 嘅，好多可以講成 manslaughter 或者多事人之不， 有啲打甩添。 但係欺詐，如果 have the intention，你係籌備呢個欺詐啊嘛，咁你販賣啲人口，你係籌備咁多呃呢啲人嚟，或者買啲人嚟就做呢樣嘢啊嘛。 因為殺人可能有時係一念之差， 除咗一級謀殺，你全部可以降落。 但係欺詐唔會一念之差，一定係 premeditated 嘅， 一定係預備好㗎啦， 係啦， 有預謀嘅。 就好似我哋預謀今日錄影一樣，就係有預謀。係 啦，有預謀嘅。 所以呢個工作其實係非常之有意義咯。如果以後我真係開 clinic， 我希望真係多啲採訪，多啲人嚟做義工咯，義工啊咁樣都好噶。其實我哋係完全冇收過錢啊，真係冇收過錢，所以經費係要幾多下噶。即係我哋嗰時真係冇辦法維持個經費咯，因為要做廣告好多，要做廣告喺美國，你要喺啲某啲地方電台不停咁 broadcast 咯。不過佢都會收好平嘅錢，盡當係一種 community service。 你嗰時係唔係register 到非牟利㗎？ 冇，我哋冇 register 過呢樣嘢，我哋就係憑我個 paralegal 嗰時係一個越南人，佢就幫我哋上電台不斷咁講咯。 因為好似係 register 到非牟利咧，咁嗰啲廣告。 以後我哋識㗎啦，以後我哋會成立呢個先做。嗰時就太興起啦，翻嚟就延滿康熱血繼續咁做。 甚至擺街站都係一個特惠價錢嘅。 可以啊， 即係喺嗰啲 因為有好大嘅宣傳效果㗎。 如果攞到非牟利嗰個 code， 甚至乎我可以研究緊需唔需要可以擴充到，譬如某一啲。地方或者政府佢咪有好多冤獄嘅，嗰啲人出嚟其實可以請教 U Visa 過嚟，係佢哋當地嗰個警察或係個政權係犯咗罪啊嘛，都可以咁樣試下，可唔可以咁樣去做人？ 香港好多冤獄 嘅，係咯，我覺得可唔 香港好多冤獄， 可唔可以用 U Visa 請教佢哋？呢、這個都係我研究緊，因為佢哋真係冤獄嚟㗎，佢哋真係錯 wrong， 即係叫做 wrongful malicious prosecution， 唔係、 malicious prosecution 係刑事啊嘛，萬必嗰啲咯，咪嗰啲 ，OK， 都 OK。 好咁，多謝曬律師啊！咁今日我哋又知多啲，原來有一個咁嘅人道組織，同埋 係喺美國嘅， 同 我哋非常感到驕傲。 呢個 U Visa 即係 嗰個叫 IMJ International Mission of Justice。而家係廣開，大家人都可以。以前好似淨係十年前都應該淨係歡迎律師，因為佢哋費解釋咁多嘢。但係而家好似佢哋全部人都人才都要嘅咁樣咯，醫生都係。 同埋你啱啱解釋咗，我哋個個都知啦。 係真係應該出一份力，因為嗰啲人係活在地獄中嘅，基本上真係㗎。你會見到啲細路仔，你會覺得我寧願佢死，即係佢時時都詛咒佢，不如你死咗佢算。即係我哋都話不如佢死咗，但佢又死唔去喎。即係佢哋個認知對個世界認知係錯咗噶， 個價值觀錯咗嘛。即係譬如話係 係啊，好似 人命又唔係 好似嗰啲兒童嘅妓女，佢哋嘅生殖器官要全部攞走，因為佢已經生曬病啦，全部係病嚟噶。甚至有啲病係要切除雙腳添，因為已經蔓延到咁冇人理佢哋。我見過咁 child soldier， 你殺咗人，佢個價值係咩啫？嗰啲細路仔嘅價值係咩啫？咁佢哋都話佢哋冇嘢嘅，我要咁樣做我先有飯食，即係你個心係痛噶，係你冇辦法可以令到覺得其實佢哋死咗可能仲好啲，但佢哋又唔死喎，即係佢哋可能生存能力比所有人都高，但佢哋又唔死喎，咁你點樣去融合呢、這個點樣融合呢個美國嘅生活呢？或者一個正常國家生活，呢、這個係後勤工作可能要幾十年啊，一二十年，佢個思想點樣？ 心理輔導呢家嘢緊要。 佢哋已經唔係唔知係 PTSD 啦，係嘛？我都唔知嗰啲係乜啦，根本。 基本上佢只不過做翻個人咧都唔知啊嘛。可能佢係佢個思維係一個禽獸，講真真係㗎，佢思維係一個動物。我唔施殺你，我就冇飯食，我一定要你死。咁呢個唔係禽獸咩啫？所以比禽獸更啱，即係呢種人生係已經慘慘過死㗎啫。所以嗰啲犯，如果你話真係當其時佢話佢死刑，我哋係非常之歡迎佢，應該全部俾曬佢死刑啊！基本上，佢哋根本就唔係人嚟嘅，即係衰過殺人咯，真係可以話就。 嗯，係啊。好啦，咁多谢大家收睇啊！咁今日呢一集都讲到好沉重， 好有意义啊！ 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特别话题。 好，拜拜，谢晒。 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ead 626-782-7738。 想三五知己良朋共聚吗？咁就唔好错过嚟临印地安小酒坊。印地安小酒坊已重新开幕啦，内有各式小菜、台式怀旧小吃、烧烤类同各类酒水饮品。地址：圣盖博士633 South 圣基标波罗华，门牌105号。欢迎旧与新知嚟临。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盛记庙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吗？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虽然最近楼市同利率都有明显嘅改变，但系买屋头款最低嘅要求仍然系保持3%-5%，即是话买500,000屋最少系10,000蚊嘅头款。买800,000屋咧，最少亦都系40,000蚊嘅头款就够啦。所以头款唔多唔紧要，最紧要系预先做翻一个免费嘅 pre-approval， 咁就可以安心去睇屋啦。大家仲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同我联络。我系佳信财务贷款嘅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欢迎来到新来港电影，这个礼拜呢就美国仍然是 Omicron 肆虐，咁兼隔呢戏院没什么特别好戏上画，所以都冇上到，冇入到戏院嘅。嗱，咁我想讲讲咧，就系啱啱上架呢套 Netflix 嘅《电爱追凶》啊，《Brazen》。嗱，咁 Netflix 咧嗰啲戏好得意嘅。你开个目录嘅时候咧，佢有一个译法吓，你揿咗入去之后咧，佢又有另一个译法嘅，叫追凶陷阱吓。咁究竟系边个先啱咧？电爱缉凶定追凶陷阱咧吓？咁啊，《Brazen》呢、这个字呢，如果你掉入去呢个 Google Translate 呢，佢嘅解读呢就係话係口硬无耻咁解。咁点样口硬无耻法呢？咁其实个古仔呢就古仔先撇开唔讲住，讲下个女主角先啦。Aliza Milano， Aliza Milano 呢，我初开嚟睇嘅时候，喂，好熟口面喎、咁后屘睇下，原来系Aliza Milano吓，佢自己佢做主角嘅。咁呢个已经49岁嘅中女大妈啦吓。咁佢系一个咩咧吓？佢唔止系演员吓。点解咁熟咧？因为佢近呢几年咧就致力于嗰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啊吓，同埋嗰啲关于政治上嘅嘢啊，即系佢系即系。好喺美國嚟講咧，好出面咁表態去支持呢個民主黨嚇，同埋支持好多嗰啲運動 Me Too 嘅運動啊嚇。跟住早期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好多關於嗰啲叫做咩啊非洲艾滋病嗰啲籌款啊等等嘅嚇。咁所以佢本身唔只係一個演員，又係一個歌手嚇，又係一個監製 啊、又是一个作家，即是简单来讲的一个才女啦、啊啊、但是亦都涉及于很多、啊、政治的东西的、啊、样，还有这些、公益事务的东西等等、啊、他近这几年其实都没什么戏了、啊啊、二零一几年之后已经没拍过戏，现在2022年无端端有这套 Netflix 的戏、啊，咁呢套戏本身嚟讲，大家可以琴日去睇睇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啲啊 B C grade 嘅成本嘅港产片，即系 B C grade 嘅荷里活电影，就相等于以前嘅港产片。咁有好多好似似曾相识嘅嗰啲剧情啊，吓，佢就讲咩咩咩叫电爱吓、啊，即系电所谓电爱咧，即系其实而家成日都系嗰啲你知啦，疫情關係咧，就好多而家嗰啲都係上網嚇裸聊或者上網做啲嚇啊嗰啲 foreplay 啊，係咪叫 foreplay 啊？係啊，嗰啲叫做嚇制服嘅 show 啊嚇，咁啊 join 咗一班 fans， 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叫做咩啊fan only fan only 嗰種咁嘅嘢啦嚇，咁啊好多女仔就去嗰啲去呢啲咁樣嘅網站嗰度咧揾外快嘅嚇，咁樣咁咧。就讲緊呢一个呢啊这个主角佢个家姐呢就係、是、面临緊呢个离婚、啊、而佢个姐夫呢即係姐夫啊就係、是、其实都係啲有势力人士嚟㗎，成日做啲众筹啊嗰啲咁样啊，咁佢面临离婚，咁佢都需要办法自己去搵钱，即係争返个仔抚养权啊等等啊，咁佢係日头呢係一个中学教师吓，但夜晚咧就系、是、做呢啲咁样嘅 foreplay 女郎啊，即系吓呢一种咁嘅电爱吓、啊，即系网即系叫做啊网上嘅爱啦吓、啊，即系其实就系、是、啊即系收钱嗰啲啦吓，段分钟计啊咁样啦嗰啲啦吓，货金嗰啲啦吓。咁、啊、佢发生咩事咧？佢有一日就俾人杀咗吓，俾、啊、人杀咗吓。啊同埋嗰个死法咧，就好似耶稣钉十字架咁样吓，咁样即系好似类似有少少，诶、欸，有少少七宗罪咁样哦吓，咁样样，咁跟住咧，跟住，佢之后咧，有几个喺嗰个网站嗰度做呢啲咁样嘅吓、啊，做呢啲咁样嘅，制服诱惑呢啲咁样嘅咧，都相继死咗。咁啊，开始一个警察个设定就系一个警察，一个有为干探去 follow up 呢件事吓。咁、啊、加上佢个妹啊，佢个妹讲紧系一个作家吓、啊，一个作家嚟嘅，即系叫做咩犯罪小说嘅作家吓。咁啊，亦、啊、都曾经吓、啊、帮助去破个案嘅吓，咁、啊、样。咁呢两个合作吓，咁啊呢个角色就系呢、这个阿丽莎·马里诺做啦。吓、啊，咁讲到呢度，大家咪觉得似曾相识啊？吓、啊，一个设定，吓、啊，一个哇个妹帮个家姐，个唔系应该系个家姐帮个妹报仇，即系帮妹揾真凶。吓、啊，另外有一个青年干探，咁跟住落嚟嘅剧情，大家都应该估到噶啦，就系、是、个妹自己去做利制服诱惑，去引个连环杀手出嚟嘅。吓、啊，咁、那个古仔就系咁样啦。吓、啊。咁係咪好似一套港产片呢，就係、是、强奸之制服诱惑，就係、是、呢个古仔嚟㗎啦。咁、啊那个干探就吴镇宇啦，咁、啊、嗰个帮个妹报仇嗰个就朱茵啦。咁、啊、基本大致上都差唔多一模一样咁滞、啊啊。除咗结局啦。咁、啊、另外亦都好似另一套港产片㗎喎、啊。因为日头係中学教师。夜晚就做啲咁嘅嘢，咁啊似唔似以前嗰套任达华嗰套星期五武男啊？日头系专业人士，吓、啊、逢真星期五咧就去做武男，吓、啊、咁样。咁嗱套戏里边咧，其实都即系点出咗有几个疑犯啊，咁样样啦，吓、啊、咁究竟系关于佢老公背后吓嗰个势力啊，定系吓宗教嘅连环杀手啊，定系？佢日头嗰份工吓、啊，学校里边有关嘅咧吓，定、啊、系有啲 黐線佬好 obsess 佢呢個制服誘惑嘅咧嚇，咁啊賣個關子嚇，咁呢個呢套戲就係講呢樣嘢嘅啫嚇，咁樣咁。咁呢個禮拜其實冇其他戲分享啦，咁都係大概係咁嘅啫嚇，因為基本上美國過咗年之後咧，嗰啲猛片都出曬籠噶啦嚇，一月裏邊通常都係冇乜新戲嚇，同埋加上而家戲院就Omicron 肆虐啦，戲院亦都唔旺嘅嚇，咁所以呢個禮拜淨係講住呢套先嚇，咁啊大家有興趣撳入去睇睇嚇，咁啊好講住咁多先。 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城记庙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吗？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伟联律师事务所征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ary 626-782-7738。 虽然最近楼市同利率都有明显嘅改变，但系买屋头款最低嘅要求仍然系保持喺3%-5%，即是话买500,000屋最少系10,000蚊嘅头款，买800,000屋咧最少亦都系40,000蚊嘅头款就够啦。所以头款唔多唔紧要，最紧要系预先做翻一个免费嘅 pre-approval， 咁就可以安心去睇屋啦。大家仲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同我联络。我系佳信财务贷款嘅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好，大家好，我哋又喺赌台上边吓，呢个讲麻雀， 台里向里边再讲下运。 麻雀论 啊，嗱，主要麻雀论又系我哋啲运嘅论啦。 系， 但好多时咧，我哋会行衰运嘅，学你话斋。咁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咧？即好似打牌咁样，死啦，铺铺都烂，唔使打啦，反台啦，打完咩？好似交学费咁样。 嗱，咁其实要咁睇翻嘅，咁假设啦，好似而家呢副牌面咁啦。 哇！ 你做 三方两厅啊？ 三方两厅啦，咁。衰運實，假設我其實我摸呢只30,000 ，OK 靚啊，咁好啊。然後如果下一隻7,000，咁我等邊只好？咁如果我等呢只，咁然後我下一隻摸翻嚟，啊又喪屎喎！咁你點啊？既然你咁樣喺嘅情況下，你越摸越衰啊！其實你一定要咧就話俾你知，你個人嘅心態呢一刻，你就真係守好啦，你唔好再放啦。即係你唔好諗住，因為你打牌你會見到，我其實可能對家係打緊。全部同事嘅，或者佢做緊個牌，其實你要睇到噶嘛。咁咪變咗 ，OK。假設我知道，哦，原來對家打緊同事，咁我咪守住，我唔打同事，我免得防止自己出衝。咁嘅情況下，咁咪變咗你，同埋你調整心態，你諗住，唉，衰牌，又衰牌，又唔得。咁你個人會越打越猛嘅時候，咁你個心情會影響你個自己個思維。咁所以你心情上同埋思維上一定要好好控制。你越衰。就越要冷靜去打，劉德華都有教啦，嗰套電影嗰套麻雀套， 人品牌品好，人品自然好啊。 咁係啦，你牌品好，人品好，即係其實主要你個人品比較好嘅時候，之後你機會到，你做乜都易噶啦。就算你人點差都好，你人品好嘅時候，你基本上唔會太過分 over 嘅話， 點都會遇到一個肯幫你肯或者係上家願意送張俾你嘅人。 即好似平時出去做嘢咁樣，我哋講運啊、命、啊，都有時要靠運啊。除咗人脈之外，咁呢個都要講求呢個心態，你儲啲運翻嚟。因為當你唔衰，你衰嗰時，你真係要靠呢啲嘅啫喎。 嗯，係啊。咁你同埋因為你儲有時唔係話你唔知幾時邊個撞正咩，我相信嗰時候都係我哋嗰陣時玄學嗰啲有教大家就。你應該要做多啲嘢去積福德，佢所謂積福德、積功德就係積呢啲嘢，就係你唔知將來某一日，可能你今日一好心嘅咁，可能幫個老人家扶老人家上落車咁啦。咁原來可能嗰個係而你又咁啱趕住去見嗰時候，原來嗰個老人家可能係個老係個 CEO 咧。你點知？因為你拍劇係撞到有咩機會，但不過你實質發生可能係可能好微，但不過唔代表佢唔會發生。咁所以其實你好難話會知道。你會幫嗰個下一個係一個咁啱係一個你需要嘅貴人，而到你真係需要佢會幫翻你 ，who knows 呢啲嘢？ 呢個真係唔知，所以呢都要自己嚇恃住個善心要做，儲啲嘢落去。 儲啲嘢就唔好話真係刻意去做壞事咯。即係你諗住運衰，然後你影響心態做搞搞震嗰啲咧，咁我冇嘢講啦。就幫你好運嘅時候，亦都唔好太過春風得意，亦都唔好太過驕兵，太過驕傲，因為都驕兵啲敗。 但係，不如我哋行衰運嗰時啦，我哋咁樣，但係。你嚟到啦，難免都好惡頂嘅。我哋有咩可以即係話俾啲觀眾聽？蘇麗嚟到啦，你領緊嘢，用個咩心情可以去過到呢樣嘢咧？啊，呢樣係最難嘅，講佢易啊， 講易做啊難。其實去到某程度，當然如果你有某啲特定嘅宗教信仰會比較好啲。咁啊，我都強調就係你唔好太過迷信，尤其係你喺個運最低落嘅時候，或者係最冇運嘅時候。你接觸任何一個宗教，你都會容易走咗去迷信，即係亦都唔覺意走咗所謂信人嚟邪教啲文啦。第一，可能個教主嚟講性交轉運呢啲，係因為喺你最個運滯嘅時候，個運氣最唔好行緊衰嘅時候，你會遇到咁嘅人，遇到咁嘅教主，然後佢會叫你做啲咁嘅嘢，你又走咗信咗。所以你做任何嘢，你信，你要對嗰個人有認識啦。咁同時間你有基礎信仰，起碼等你。有個宗教或者你有啲嘢寄託在自己，或者你唔係信，你冇宗教信嘅，或者係你就可能本住你做某啲嘢令你心情舒服啲嘅，當然係比較好啲。譬如可能你會做義工啦，咁或者可能去做嗰啲係都係義工，或者係宗教信，或者你參加啲其他課外活動嘅嘢，或者係社團嘅嘢，去幫 或者會贈社會啦， 社會 嘅嘢，我聽啲咪個個一係黑社會就冇啦。 咁有白社會嘅啫。 哦耶！ 咁你回贈社會嘅，咁到你真係需要就咩好？因為你幫人或者做義工，或者有宗教信去嗰啲宗教團體時，你會識到唔同嘅人噶嘛。咁同時間就可以喺我哋叫或者係沾人哋嘅好運啊，去幫你自己咁改善一下自己嘅心態。咁到你真係有需要時候，你嘅心態，可能邊搞嗰個人做嗰嘢咁啱，可能我遇上嗰個困難，我可以揾佢，或者係我做開義工咁啱，可能嗰個機構佢分支嘅 department 或者入邊我識嗰個人係有咁啱，我有啲需要係需要到佢幫手嘅時候，咁咪你會醒起啲嘢嘅時候去幫你去做咯。 咁即係話即係衰運嚟嗰時，你只有靠平時積福面對啦。即係呢係嘢嚟到嗰時，基本上唔可以話避無可避，即係你都要硬食佢幾雞嘅。 硬食，但係硬食同時就要去有個心理準備，或者唔可以負面心態，唔可以自暴自棄，你更加要積極面對，你要樂觀啲。天即係唔好話要天地當氣咁，你起碼至少有個最壞打算，即係你打牌一樣，你冇可以望到死硬嗰啲副牌，其實就你點打咧，可能出衝機都會比較大，咁你就會諗住我有機會出衝呢層呢一圈，咁我有個最大話打算，即係我知道我會知道我會負輸錢先啦，咁然後我就盡量喺我打緊嘅時候，我避免我自己出衝，避免我自己輸錢，咁啊變咗個心態去影響就真係一個比你咁好彩。打到成圈，你可以冇機會，可能冇機會食，但不過你唔會出衝，就因為你已經有最壞打算嘅時候，而你又俾你安全過到，咁你咪可以等個下彎，然後下彎又攞得出嚟個靚牌，咁你咪下彎咪食。 咁其實衰運中係幫助你鍛鍊 逆境 嘅問 題，逆境係鍛鍊逆境，鍛鍊心態，鍛鍊心智。 即係呢啲衰運唔會長期停都喺度㗎，係嘛？ 唔會始 終，即係唔好似電影嗰啲咁啊！哇！你由細到黑到嘅，唔會除非你俾人搞嘅啫。 係對俾人搞，或者係你本身。嗰啲叫因果債啦，如果你涉及嗰啲有另外一回事，但一般情況下，大部分嘅好運衰運都係有偏向一半情況都人為，人為就係而家 唔涉及因果循環，你今日做啲乜會影響到後期之後嘅事，咁樣。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集又多謝阿黃師傅喺麻雀台上面同我哋再講下好運同衰運嘅一啲應對嘅方法啦。咁啊，下一集我哋再同大家傾下好運同埋唔好運，我哋點樣可以 keep 住咧？係咪有冇人可以永遠行運呢一樣嘢？我哋下一集可以同阿黃希師傅再講談呢個深入問題啊。 OK。